哼啦啦哼啦啦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美静，明知故犯 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睇下你咯。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7月15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6月17嘅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如果你知我苦衷，咁啊，当然啦，有多时候咧，每个人去选择做啲咩都好啦，其实都有佢一嘅理由嘅。咁啊，个理由你接唔接纳咧，又另一件事啦。咁但系可能你如果听到佢讲佢有苦衷先咁做嘅，咁可能咧你又会感觉上佢啊点解要咁样做，你亦都会可能认同佢都未定嘅。好，咁啊，讲下最 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高温天气系会喺周末同埋下周咧系持续嘅。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其实系嘅，有时咧啊，真系。我哋現代人好似咩都擁有咁樣，但亦都可能你覺得係咩都好似冇擁有過咁樣。其實有時諗翻，真係冇需要太多。健康啦，陪伴啦，呢啲先係最重要。需要陪伴嘅話，歡迎你，我喺空中陪伴你。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音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在心底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陪我做？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狂，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哥哥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有些东西多是不紧要的，就好像一些好的填词人他的好歌是不嫌多的。今天要播的这位填词人你一定听过他很多的作品，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触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石的痕迹，直到视线 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听我的节目。嗯，就算只有一个的听众都好，都会俾心机做嘅我。咁啊，相信咧都唔会得一个听众噶，嗬？好啦，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5:28啦。咁啊，头先咧同对上一间嘅同事咧就倾开咧，呢个疫情咧好似又开始严峻翻咁样咯。即系见到个数字咧，好似都攀升得有些少开始 急啦。咁究竟即係係咪即係大家都係鬆懈咗好多呢？確實係嘅。我喺出面呢見到啲人呢戴口罩呢都好似比以往呢冇咁謹慎，好多呢都已經係瀉咗落去個嘴個位置啦。有啲甚至乎呢佢係兜住個下巴啦等等，或者就算佢戴住一個口罩都好啦，你見到佢呢都唔係貼住個鼻，或者呢唔係封好个下巴嘅，咁啊确实咧都系喺呢啲咁嘅窿窿罅罅位置里边咧，其实都好容易会感染到呢个病菌啦。当然啦，即系除咗你话喺人多挤迫嘅地方会危险之外咧，咁啊即系如果你摸过一啲公共物件咧，其实都要勤洗手啦。我自己喺手袋度啦，或者喺衫袋咧，我都会常备一支呢一个嘅酒精搓手液。不过确实系嘅，洗得多咧，只手又好鞋，好唔舒服。但是你想想，如果你的手充满了病菌，你去拿东西吃也好，你捽眼也好，你摸鼻也好，是吧，即都很容易会惹到病菌。确实真的没办法可以即拿到个平衡底下，就唯有就是牺牲对手，是吧。但是呢即都是要那句，其实保持社交距离是重要。我自己呢就喜欢，如果吃晏昼饭的时候就会褪後啲先去買呢一個嘅晏晝飯嘅，咁啊等嗰個人數少啲嘅時候咧，咁就會好啲。其實都可以大家去選擇下啦。當然啦，自己屋企煮係更加安全啦，係咪？好啦，望個鐘好快到五點半鐘，我哋先聽一節新聞，翻嚟之後繼續前輩陪清晨上嚟，轉頭再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东南亚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王毅接受中央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利益相融，理念相通，期待中国为地区复苏发挥主引擎和稳定器作用，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和湄公河五国同意打造更加强韧的南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另外，王毅强调，中俄致力构建大新型大国关系，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美国对中俄正常交往的歪曲和抹黑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王毅强调，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期，保持经常性沟通是必要亦都是有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要为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制定应对计划。马克龙指出，由于俄乌冲突没有结束迹象，俄罗斯正以能源作为武器，削减对欧洲的能源供应。法国有需要为秋天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做准备。马克龙说，法国已经令到能源供应来源多样化，在秋天建立起接近8%的天然气储备，正在增加来自挪威、卡塔尔、阿尔及利亚等天然气供应，并最终不再需要使用俄罗斯天然气。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考察调研。央视报道，习近平今个月12号下午至13号上午在乌鲁木齐考察新疆大学、乌鲁木齐国际港区、天山区、固原巷社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了解新疆加强人才培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的情况。警方在西贡拘捕四名男子，涉嫌在2019年至2020年分别参与暴动和非法集结，其后弃保窝藏至今超过一年。警方又拘捕一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4岁男子。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却照常等知音赞赏，曾用真心认真唱，藏着辛酸的歌，观众的声音却常比他更响。其实掌声属于那人尽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却如永没名字。骤变的音阶屡次起跌，如同年月差陀，别人的歌，别人风光，藏着我一生痛楚。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让人随意点唱，一样那些歌，唱吧，也夜来公式的拍掌。其实掌声属于那人尽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永没名字，骤变的音阶屡次起跌，如同年月蹉跎，别人的歌，别人风光，藏着我一生痛楚。但我不甘心永远灰暗，如同回春，不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台下热烈射灯正闪亮，像千盏欣赏眼睛，从前愿望逐渐变真实，如像看见听众个个细听我的歌。像首歌重复的度过，不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 别人的歌，我哋有 Raiders 嘅歌声，会唔会播到呢一刻你就知道今日要拣选嘅填词人系边个啦？因为讲紧别人的歌，可以讲系令到呢一位嘅填词人一炮而红嘅。讲紧佢个名字系林夕啊。嗱，佢好多歌咧真系好经典啊！头先别人的歌就话，如果你系一个演唱者，但首歌唔系你，掌声都唔系俾你，系俾首歌嘅。嗱，呢一首歌咧。通常我一唔舒服嘅时候咧，我就会好谂起呢一首歌，好想播俾大家听。不过 OK， 今日冇呢个问题。呢排感冒都真系有啲惊啊！ 等渐渐会成为好习惯，流连一番，无聊一番，等伸出的衬衫。再能挨过多一晚，便会以得好心内旧患，全凭愉快的晚餐，时间令痛苦都已好，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 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知了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讲起感冒咧，呢一段时间咧都真系有啲担担地心啊！除咗你自己会担心之外咧，你身边嘅朋友啦、屋企人都会好担心。讲紧如果你系确诊者，就更加要小心保重。你唔知道会唔会系其中一个隔离当中咧？如果系嘅，咁祝你快啲变为一线啊！得嚟咧，有呢一首歌，我哋有汤宝如嘅《感冒》。林夕咧真系有好多好歌，有好多亦都系腰心腰肺嘅歌曲啊！有时咧浪漫咧，应该系好多女孩子好喜欢嘅。不过冇名分嘅浪漫，你喜欢吗？定系唔好嚟啦，浪漫咗先啦。 未试过这好歌，仿似孩童被灌醉，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地流泪。当你自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温柔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惨？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7月15号噶啦噃，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嚟到呢一个嘅6月17噶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7%。咁啊，今日礼拜五啦，所以出现喺一阵间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大家都知啦，望下个日历咧，下个礼拜咧就已经嚟到七月尾噶咯噃。对于七月尾，可能你会谂起啊，一年一度嘅书展又嚟啦，系咪？下个礼拜7月20号就开始有呢个书展，一路去到呢一个7月28号。讲起20号，唔单止大家会留意到有书展，重要是我哋今届 DSE 啊呢一个文凭试放榜嘅日子啊。咁喺过去嘅三年咧，即系呢一班嘅 DSE 考生咧，确实真系相当困难啊，不停咁网课啦，不停咁停课啦，嚟到读佢嘅高中，确实咧对于佢哋嚟讲个学习嗰个经历唔系太理想嘅。所以咧喺呢一度咧都要同所有嘅 DSE 考生同埋家长打气啦。咁啊，除咗有我哋打气之外咧，相信咧，无论家长又好啦，学生都好啦，其实佢哋都有不同程度嘅压力嘅，因为真系好迷茫啊！嗬，咁一阵间咧，沈君豪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舒缓呢啲迷茫啊、紧张啊呢啲心情。希望所有嘅 DSE 考生，我哋都要加油，同埋 DSE 考生嘅家长都要加油啊！听到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林夕嘅歌曲，哇，真系要拣好难拣啊！其中呢一首歌贝贝都好鍾意嘅。梅艳芳、张学友，相爱很难。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爱够强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其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又担心有人看不光眼，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都有个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成分星星也会怕爱情前途。要有空间得到定告，却怕去到终站，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达又担心有人看不过眼。无论热恋中 失恋中都永远记住第一届，别要张开双眼。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五啊，清晨爽利呢个时间咧，除咗有钱佩佩之外咧，当然咧仲有我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哇，沈医生啊，我好紧张啊！ 嗯，咩事啊？ 因为咧，你都知道我个仔仔咧就今年系 DSE 嘅考生啦，系咪？仲、有几日佢就放榜啦。对于作为家长嘅我，其实都有啲压力，同埋有啲担心啊。 哇，听落去可能你的担心会不会仲比你仔仔担心多啲啊？ 其实都是的，所以又不敢同佢讲咯。 确实是的，即系呢个时间咧，回想翻起我哋当年啊，即系自己面对 DSE 或者我哋所讲嘅会考啦，放榜嘅时候咧，哇，确实系人生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面对呢啲咁样嘅公开试咧，嗰个压力其实真系唔细嘅。你记唔记得当年你系点样过嘅咧？ 我是考试的时间我记得的。 怎样预备咯，即是迎接放榜。 是迎接放榜就是很迷茫这样咯，因为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怎样，那同埋觉得自己的前路很迷茫咯。因为真的我们当年呢，如果考不上即是叫预科啦，是不是那其实就很多时候都是要出来做事的啦。那那条路就即是急转直下的嘛。那你说现在的细路，其实你如果即是成绩稍顺的，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出路俾你噶嘛，所以我觉得而家嘅小朋友系幸福啲嘅。我哋当年咧，真系得两条路嘅啫，一系出嚟做嘢，一系就继续读书咁样。所以、即系以前我觉得系冇咁复杂，而家咧，以前就真系得两条路嘅。而家咧，可能即系你看似好似好多路俾佢哋行，但系因为就系太多路啦，其实咧佢哋亦都好迷茫啦。系啦，冇错， 系啊，冇错。不过讲紧咧就系、确实喺呢一啲呢一个等待紧嘅时间里边咧，其实就系通常系最焦虑。因为你最多未知嘛，是不是？咁呢个焦虑咁点呢？我记得我当年呢，其实就喺呢啲时间里面，好多同学呢互相呢去到鼓励。咁其实成日都会约出嚟啊。咁尤其是係临放榜前一日呢，我仲记得我哋成班即係好朋友啊，成班兄弟呢，咁就即係出嚟一起就全日咁样一起陪大家啦。咁食嘢啊，去行下玩啊，咁样咁大家当中呢，将如果啲担心啊，其实你諗下一讲出嚟嘅时候呢，大家有个认同感啊，大家都知道大家发生緊咩事啊，呢个係好紧要㗎。即係有时我哋将呢个心情同屋企人讲啊，或者同一啲可能长辈讲啊，佢哋可能讲嘅嘢呢，未必係我哋最想听嘅嘢嚟嘅。 冇错，唔使担心 啊，係啦，唔使担心啊，唔使紧张啊，冇错啦。咁但係就如果我哋同返我哋嘅同辈啊，我哋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学讲呢，其实呢佢哋所讲嘅每一句呢，其实正正就我哋感受到嘅嘢嚟㗎嘛。所以呢个呢係好强㗎。所以我諗呢，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鼓励即是大家同学仔啊，迎接放榜的时候呢，尽量呢是要找返啲同伴啊、去到陪伴大家呢去到经过。因为人呢其实正正就是一个群体动物啦，正正在这个时候呢亦都最发挥到呢嗰一种互相去到鼓励啦、支持啦、同行啦嗰一种嘅即係重要性喺度啊。咁找返你嘅好朋友一起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彼此去到即係抒发大家嘅感受啊。咁亦都係一个好嘅机会呢，其实你諗下人生我哋唔有甜酸苦辣啦，唔係全部呢都係啊好开心啊，好顺啊，或者呢即係好冇忧虑，咁係最好㗎。其实有时呢亦都係要面对下一啲嘅焦虑担心紧张嘅情况里面呢，我哋先会成长，我哋先会有多啲嘅去到解难啊，又或者面对一啲挑战嘅时候呢，嗰种应对啊，嗰啲嘅训练啊，其实呢喺呢个时候亦都係我哋面对一啲不安啦、焦虑嘅时候呢， 咁係必須會有嘅、 嗯、 必定會有嘅。咁我哋就盡情咁去到俾自己感受究竟呢一個感覺係點樣嘅呢、啊、我哋如果咁樣去到即係、就是、去放膽放下即係我哋一切嘅擔心去到感受呢啲嘅感覺嘅時候呢，其實呢亦都係讓我哋嘅人生呢更加豐富啊。咁、 嗯、 亦、啊、都有同伴一齊去到面對一齊去經歷嘅時候呢，亦都有好好嘅一個即係時間呢，讓我哋彼此嗰個關係都可以建立囉。咁、 嗯 啊、再加上呢就是除了这些情感上面心理上面的互相鼓励支持之外呢，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很实在的一些安排啊，如果啊如果准备定有些什么方案呢，如果怎样那就可以有些什么方法呢，其实当你一讲出来呢，你可能会经历到呢就是一大班朋友咧，梗有人知嘅，有啲嘢系嘛？你唔知嗰啲咧，其实有人已经有准备晒啦。 咁嘅咩？ 系啦，冇错啦，已经准备晒啲答案俾你听啦。咁变咗你亦都系悭翻好多时间精神，系嘛？咁啊，所以有啲咩问题或者忧虑拎出嚟，大家一齐分享分担，同时间亦都系咧，唔单止系情绪上边，一啲实际上边嘅帮助啊、安排啊，都可以互相一齐去到商量啦，去到预备，去到谂啊，咁样。咁所以同辈嘅支持咧，我觉得第一样咧。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时间里面。第二样呢，我觉得就是心态上面、 嗯 啊、心态上面怎样去面对这个的挑战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嗯。有两样东西呢，我就即都观察到很多即年轻人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出现情绪的困扰啊、 嗯、 甚至情绪病呢、 嗯、 其实离不开呢都有两个很主要的一个心态上面的陷阱，可以说是、 嗯。 第一个陷阱呢就是以点概全啊，灾难化将啲嘢啊，好似头先都听到佩佩有个咁样嘅諗法嘅吓，即係话啊，如果我考得唔好呢，咁啊唉就急转直下啦，条路可能呢、嗯、就係冇得读预科呢出嚟做嘢，跟住就代表係负面啦，代表係唔好㗎啦咁样。嗱呢、這个其实呢就可能我哋呢就算今日啊去到咁多选择嘅环境底下呢，我哋都会有咁嘅担心嘅，可能唉、哎、如果我考唔到一个自己最理想嗰科呢，咁我冇㗎啦，我即係人生就冇㗎啦，玩完㗎啦。 我中文二组啊，或者係我英文一组啊，咁样我就冇机会啦咁样。 冇错啦，咁跟住仲要呢就将呢个冇机会呢一路延续落去无限放大喎、 嗯。 即係讲緊冇呢即係读唔到我心仪嘅科目啦，跟住呢我就一无是处啦、 嗯。 跟住呢就即係可能我个前景啊，搵份工又唔係咁满意啊，又冇乜前途，冇乜前景啊，跟住呢我又可能建立唔到自己家庭啊，跟住个个都即係睇唔起我，哇一路咁样去到延续灾难化咁样去到延续落去。呢、 嗯嗯嗯 这个呢其中一个係我哋真係要注意嘅嘢嚟嘅。咁、 嗯 啊、老实讲啊，即係去到我哋呢个年纪係咪即係睇返转头，其实呢冇话有一样嘢咧，咁样发生咗之后，就代表以后唔得嘅。 嗯， 冇咁嘅事噶嘛，系咪？ 行行都出状元啦、 啊， 我唔觉得一定系医生 啊律师最好。当然做到嘅梗系好啦，系嘛、 啊？ 做唔到嘅做其他行业，自己开心快乐已经系好重要咯。 冇错啦，即系有时可能你以为呢一关过唔到嘅时候，后边全部都冧晒咁样，呢、这个系最唔好嘅谂法嚟嘅。嗱、 嗯， 呢、啊、一关过唔到啫，或者呢关冇咁如意啫，但系唔代表之后系冇机会噶嘛。 嗯、 之后可能喺其他范。球上边有唔同嘅机遇咧、 嗯， 有唔同嘅可能性咧，系咪有边个会遇到未来会发生咩事咧、 嗯？ 都冇人会知道啊，会过去呢两三年会咁嘅状况啦，系咪呢个世界 戴口罩啦，系咪？ 系咪冇人会预计到嘅、嗯？所以有啲咩情况咧，其实系大家唔知道。不过咧，起码呢一个考试，我哋就系将嗰个专注咧，就喺呢个考试里边啫，规划。規範咗喺呢個考試就係咁多，唔好將佢咧去到引申到無限放大嘅、 嗯， 引申到咧十年後、廿年後又估係會點樣咁樣，你係冇得估嘅。咁、 嗯 啊、所以咧呢、這個考試就係呢個考試完咗啦，咁就繼續上路，繼續咧去面對你嘅生活、 嗯。 其實每一日咧都係新嘅，每一日都有佢嘅機會，只要我哋唔放棄啦、 嗯， 我哋唔好咁樣去到負面睇啲嘢咧，其實一定有機會。 冇錯， 冇、啊、錯 咁即係可能有啲嘢係你今日覺得你大個想做嘅。当你可能对大少少年纪嘅时候，你又可能找到另外一种嘅兴趣，找到另外一种梦想噶嘛？ 冇错啦，冇错。同埋我哋睇翻身边咧，当年啊，即系我哋觉得考得最好嗰一两个、 嗯， 又或者咧，即系一啲普普通通啦，或者都 OK 啦，唔错啦咁样。 其實我哋睇翻今日咧，其實嗰個所謂啊，係嗰個一路個發展啊，一路而家嗰個情況啊，其實未必一定係考得最叻嗰一兩個咧，係、最好噶，未必一定係咁樣嘅。其實因為人真係好多唔同嘅嘢，亦都好多唔同嘅嘢會發生，好多可能性嘅，所以我哋唔好估計。第二樣嘢咧就係、好緊要啦，呢、這個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將一啲成績，尤其是比較之餘咧，亦都係嗰個意義啊。即係可能會直接聯繫到咧，就係、這個就代表我嘅價值啦。呢、這個代表我自身嗰、那個即係究竟係咪得咧？個人係咪 冇用啦？係嘛？ 係啦，自我嗰個價值啊，直接聯繫咗呢啲咁樣嘅公開試啊、重大考試嘅一啲成績啊。哇！咁呢個咧係好傷害嘅、你諗下，如果你考得好，咁都 OK 嘅，但係當然唔係最正確嘅一啲即係人生觀或者價值觀嚟嘅。即係因為我哋嘅價值唔係在於成績一樣嘢噶嘛。系咪？但系如果我哋考得唔好嘅时候，亦都因为呢样嘢影响我哋，我哋冇用啦，我哋真系最差噶啦，我哋真系冇乜价值噶啦。咁其实咧会好伤嘅。我需要知道一个人嘅价值，其实真系好多嘢噶嘛。岂会因为一个考试嘅成绩去到决定我哋嘅价值咧？系咪？就算讲考试成绩都好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考试啫嘛。我哋去到咁大个仔啦，去到 DSE 啦，其实我哋经历咗好多考试噶啦，已经系咪啊？过往考试我哋表现点呢？我哋校内嘅功课啊、测验啊个表现系点呢？其实我哋都知噶嘛，系嘛？所以嗰啲咧都已经系证明咗我哋究竟啊，我哋系点样嘅读书。再加上其实读书成绩系其中一个我哋即系自我价值嘅其中一个范畴嚟嘅啫。其实我哋一个自我价值咧系包含好多好多好多其他嘢嘅。呢、這个我都觉得咧，其实即系呢个教育制度咧都要可能多啲去到即系。广泛咧咁样去到包含咧唔同嘅范畴啊，例如我讲紧一个人嘅品格，系咪？呢啲系非常之紧要嘅。呢、這个品格好定唔好咧，亦都系好相关联我哋一个人，即系觉得系咪一个自我价值，系嘛？如果你系好诚实嘅，好多嘢都好认真去到处理嘅，对人咧亦都系好有爱心啊。好肯帮人啊，呢啲咪就系你嘅价值之一咯，系咪？仲有人生好多其他嘅能力，例如我哋嘅表达能力啦，我哋嘅社交能力啦，我哋一啲时间管理 啦， 系啦， 艺 术天分啦、兴趣啦，我哋管理自己、管理时间嘅能力啦，我哋控制自己情绪嘅能力啦，所谓 EQ 啦，系咪啊？我哋嘅自制力啦。系咪 self discipline 系嘛？呢啲好紧要，亦都系我哋嘅健康咧，我哋嘅体能咧。哇！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本身自身嘅一啲嘅能力，一啲嘅价值嚟嘅。系嘛？所以一个人嘅能力绝对唔系净系取决于考试成绩。咁奈何咧？有时可能即系我哋一路长大环境，有时就系令到我哋咧有一啲咁样嘅观念咯。咁但系我觉得真系要从我哋家庭里边咧。都要着手啊！个小朋友一路成长嘅时候咧，我哋都要 emphasize， 都要着重俾佢听咧。一个人个价值其实系好多唔同嘅元素咧，慢慢去建立嘅。佢头先讲嗰啲啊，再加上如果你有信仰、有宗教信仰嘅话咧，其实个价值亦都系另一个层次咧去到睇嘅。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头先嗰两大点啊，个心态唔好以偏概全，唔好灾难化啦，同埋咧更加唔好咧。将个成绩咧就直接联系到我哋个自身价值啊，考得唔好啊，代表我冇用啊，我系好差啊咁样啊，呢个咧就系真系要去注意嘅。 嗱咁啊呢样我佩佩可以讲喎，嗱咁沈医生你啊本身医生即系读书应该相当唔错啦，系嘛？咁但系佩佩读书都唔系真系好好嘅，咁啊但系好彩咧我就即系揾到我自己嘅专长啦，同埋揾到自己中意嘅艺术啦，然之后咧就向嗰方面发展。咁你话与此同时，咁我觉得我人生价值唔系净系工作。咁我亦都系三个小朋友嘅妈咪，咁我又可以打你一头街，亦都因为小朋友出生咧之后咧就开始学煮饭，咁其实呢啲本身嘅嘢系你潜在嘅一啲嘢，根本都未发生，系咪？咁其实好多嘅自身价值会慢慢一路一路咁样诞生噶嘛，其实唔好为咗一次考试而断定咗自己。好定系唔好咯？ 冇错啦，呢个系非常之紧要。佩佩讲得好啱啊！一路你个人生一路个进程一路落去嘅时候，只要你唔放弃，只要你咧欣赏自己，同埋俾机会自己争取咧，咁咧其实就一路可以发挥到自己唔同方面嘅能力啊！ 系冇错，绝对认同啊！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啊嘛，希望所有咧今届 DSE 嘅同学仔咧，个个咧都可以开心快乐咁迎接你嘅成绩嘅。好，咁啊唔该晒沈医生， okay, 拜拜， 拜拜。

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个礼拜持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公布新一季賣地計劃，推出三幅住宅地，合共提供大約2600個單位，連動重建項目，今季總供應大約是3210個單位，佔今年發展目標大約40%。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對全年供應能不能夠達標審慎樂觀，我們亦都找個測量師估算樓宇供應情況，一陣聽下。 中大医学院研发出一项生物信息演算方法，就可以快速评估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准确度可以达到95%。团队就说这项技术还有助评估变异病毒引发的疫情规模，一阵间会讲下详情。 一年一度教育及职业博览下星期举行，期间会有专题讲座，包括前海推出多